大王若菩萨见境见智见切见受者，非正见也。早想见法，凡夫人也；见三界者，众生果报之灵也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接上。如果护佛果嘅众生啊，既然观诸法本体空寂，所以行菩萨道之时，就不应咧有境就有智，有人就有我，不应咧有呢种种啊见解。个大王啊，就系、是、佛夫波斯匿王，佢若菩萨见境就见智，见说就见受。咁啊，因为上文已经咧系讲个波耶嘅正智啊，照法都空。咁啊，如果菩萨再有呢个见境嘅，就名为佢嘅尘执未尽。如果有见智嘅，仲有色想存在。如果有见说或者有见受，即系有能说法之人，即系能度众生嘅菩萨。以奉呢有所度众生、有所受法嘅人，即系人我之见就力言啦。所以呢一种不见人法本空，而妄执呢个人我境智嘅，我哋叫做乜呢？我话非正见也。有呢种人我境智种种嘅执着，不了实相波若嘅本体啊，咁啊名为咧叫做非正者之正见。咁啊，既然唔系正者正见啊，系乜嘢见呢？佢话倒想见法，如是有境就有智，有说有受有能我，种种嘅知见呢，就属于呢个颠倒嘅妄见。咁啊，何人有此颠倒妄见呢？个凡夫人也啦。咁啊，有呢种种嘅颠倒妄见人我境智体化呢？这个呢就是地道的凡夫，所谓迷理而执种种相，是地道的凡夫人。不见三界者，众生果报之名也。始终的三界乃指这个气世间，即是依报的国土。众生果报之名呢，就是这个气世间，这个三界的气世间，乃是众生的受用处，乃是众生所依止之处。所以说众生果报的名。咁如果我哋行菩萨道护佛果的人，既了知正报的众生本空无我，既无人亦无这个众生可得啦，当知人我众生所依这个国土啊，这个依报啊，都亦复如满，亦复呢是空寂，是不可得。他六识起无量欲无穷，名为欲界藏空。默识所起业果，就名为色界藏空。惑心所起业果，就名无色界藏空。咁啊，呢段经文呢，就是显出在呢个色界、欲界同埋呢个无色界啊，在三界之中，一切法呢是本空的，亦都是讲呢三界的烦恼，种种的烦恼法，以讲这个分辨生死法，是本体空寂。首先所讲的就六识起无量欲无穷，六识呢就是眼耳鼻舌的六种色心。这六种色心啊，对于 即經香味觸發的六種境啊，時時啊嚟到分別，念念之間攤緣於呢個六種層境，念念之間為呢個六種層境所轉，咁啊六種層境啊就不離開呢個財色名食睡啦。而我哋嘅人有呢個六種色心，對呢個五欲境，對呢個六塵境啊，種種啦貪著，咁啊呢種都名為佢哋欲愛住地煩惱，在呢個欲界之中啊，有種種貪著呢個六種塵境、五欲塵境啊，輾轉無窮，所以話六色就起無量欲無窮啊。咁咩名为佢哋欲界撞空呢？所以话空者就系讲三界众生呢个六色烦恼，呢个本体系空故，所以名为叫做空。虽则系话六色所起种种嘅烦恼啊，无量无边嘅生生灭灭，念念间嘅生生灭灭，但系呢种烦恼咧。本体空性故，名为佢哋欲界种种烦恼状咧，本体空啦。个或即所起业果，名为色界状空。咁啊，欲界对象就系佢哋色界。咁啊，呢个或字咧，在呢个本里边咧，就系、是、或者呢个或好似啊，佢就冇呢个心字嘅底下。咁啊，其实应该咧就系、是、或字下边有个心，即系烦恼或嗰一个或。所以惑者就是迷惑，色者就是色界啊！啊，色界所起呢个业果，咁啊既有呢个烦恼惑啦，咁啊佢所起呢个业果系乜嘢啦？就系色界虽然系离咗呢个欲界个烦恼啊，但系佢迷于呢个色法，在呢个五阴中，佢迷色系最强。迷色是最重的，所以叫做色界。意就是色界的众生，他所修这个有漏禅定的不动业，我呢就感到生到这个色界的果报，仍然属于是分辨生死。那么什么这个色界状空呢？色界就是叫做色爱自地烦恼，佢五阴法中系迷色法最重啊！因为从色界而生起种种嘅烦恼惑，所以名为叫做状。咁啊，呢种色爱自地烦恼，亦系本性空故，所以名为叫做空。佢惑心所起业果，就名为无色。界藏空，咁啊色界就系迷色心最重，咁啊呢个无色界咧就系、是、迷心啊，除咗呢个色之外，受想行识呢四种嘅心法咧，佢个执着系最重，因为冇咗呢个色界之色，所以叫做惑心，唔系惑色啦。所起的业果，即论它的业呢，是属于无色界四空天所修这个四空城，若论它的果报，就生到无色界四空天，未出三界以前，仍然属于分辨生死。若论它的衣报，在欲界以共色界都有宫殿，有它的住处，但是无色界既然是无色，只是他有这个心的生生灭灭，所以并无他这个住处的宫殿。若论他烦恼，他有这个爱自地烦恼，他就有一种呢生生灭灭贪着这个无色界。那么空者呢，就是说这种惑心的烦恼本性呢亦是空故，所以名为叫做空。个三界空，这一句是总结，将来欲界 所起的无量烦恼，色界和无色界所起的烦恼，三界的烦恼就不离变化与共思惑，变化就是六根对行所起的，思惑就是呢一种属于任运自然生，是属于这个变化的习气。咁啊，三界嘅见思烦恼所感嘅咧，就系分断生死啊。咁啊，现在话三界空咧，就唔单话呢个我人空、烦恼亦空，连佢所依呢个国土亦都空啊。所谓见思烦恼空故，生死呢个分断生死亦都空，咁就叫做三界空。第三界根本无名状亦空，三地九生灭前三界中如无名十果报空，金刚菩萨状得理尽三昧故，或果生灭有果空，因空故空。咁啊，相外名六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空，就断三界烦恼啊，分断生死。现在所念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明出世的烦恼空，以共一变生死空，因为本体空故。三界根本无名状亦空，这一句呢，就是指这三界之中，六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明白这是三界啦。那么什么叫做根本无名呢？根本无名啊，就是说一切的知末烦恼都是从这个根本无名呢生起的，所以名为这个根本。又有此这个无名，能够唤起其他一切虚妄之法，一切虚妄之法由根本无名分别而生的，所以名为佢哋根本无名，好似个石下一样，能生一切万物。亦都可以所谓无名者咧，对于事相或者理性都明所无所明了，所以亦名嘅就迷啊，即系不觉不疑。亦名我哋痴，就系愚痴咁解。那系对呢个知末无名而讲嘅，就叫做根本无名。咁啊，现在呢句话无名虽是系无始啊，但系个毕竟性空，咁啊，所以就明啦，呢个变灭生死果报亦都空啦。个三界九三地九生灭，咁啊，又叫做三地咧，呢个都系简略嚟噶。其实应该咧，如果咧具足嚟讲啊，从呢个十回向。至到咧十地，从十回向后心开始，到初地、二地、第三个发光地为第一地，属于呢个见道位，系正正色色啦，见到呢个中道实相嘅道理。如果从第四言位地至到第七远行地啊，就名为叫做第二阶段修道位，即系修地。在呢几地当中啊，地地就断无名，地地咧就见法身，地地圆通于十方界度众生。咁啊，从第八不地至到第十粒法云地啊，就名为叫做究竟地，就十地菩萨中咧。以呢三地咧系为最高，系为最究竟，咁啊，所以把呢个十地咧就分为三个阶段，就名为叫做三地。咁啊，呢个就九生灭咧，本来十地啊，地地都有始生、住生、终生，咁啊，十地就变成三十生噶啦，应该啊，但系呢次因为将呢个十地啊。分为三个阶段， 咁啊，每一个街店都有此生、自生、终生啦，所以只能说佢啦系九生年。点解叫做九生年呢？例如从十回向后心，咁啊开始入到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啦，就明为佢嘅此生啦。佢进入初地、二地、三地之时，呢一年就明为佢嘅住啦。而再進一步進入四地、五地、六地啦，咁啊名為佢哋終生啦，即係初二三地咧已經係圓滿啦，上進到四五六地啦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再進一步，從呢個四五六地，即係初二三地開始入四五六地，咁啊名為佢哋此生啦，進入四五六地啦，安住。这个修道为宗，咁啊名为佢嘅住生，然后再进一步进入呢个七八九地乃至十地，咁啊名为佢嘅终生咧。咁啊，所以咧将呢个十地分成只得三个阶段，就叫做三地。每一地咧具足此生、住生、终生，所以名为佢嘅九生灭，即系咧呢九。三地中啊，这个九生呢都是呢空，灭者就是空也，等于说三地九生呢亦是不可得，那么亦都可以讲呢明这个三地啊，即是十地的果报呢亦都是本体空故，在前三界中如无明执，果报空，就是讲前来啊，曾经咧就讲断咗呢个三界嘅烦恼，咁啊前三界已经系讲咗啦，咁啊佢就前三界中如无明执咧，虽然三界正使烦恼已经啊断咗啊，但系佢仲有呢个无明嘅习气系最难断噶，咁啊我哋咧。其实有阵时我哋啲现实呢个人生里边咧，都有呢啲咁样嘅无明嘅习气啊。好似有一种人咧，其实佢冇同佢倾偈噶，咁佢坐喺树好好地啦，一个突然间好似自己就眯眯嘴笑噶。但系有阵时咧，佢突然间嘅心里边咧，好似唔高兴啊，形容呢个外表咯，好似好烦恼、好难睇咁。咁啊呢种咧。就是讲他一种啊，或者是畜生，或者是现生从前做过一种好，就或者是烦恼的事。咁啊，现在虽然他都冇想起嘅，但系嗰种习气存在啊，佢就好容易咧，无缘无故咁，好似会自己好欢喜，或者好似咧会自己好烦恼。咁啊，呢种就属于啦。从呢个显显嘅方面咧，嚟解释啊嗰啲无明嘅习气存在。咁啊，现在既然前三界中色界、欲无色界呢个正使烦恼断啦，但系习气仍在喎，所以现在呢个三地啊九生个果报既然系空不可得啊，本体清净，所以嗰啲烦恼个无明习气啦。亦都啦，系本体空啦，所以佢哋如无明执。咁啊，无明烦恼习气空就是、因空啦，所以呢个果报咧亦都空啦。咁就叫做前三界中如无明执，果报空。金刚菩萨仲得离尽三昧故，指明咧空之所以。点解能够啊三界烦恼空？连习气都空，乃至到呢个果报亦都空咧。佢话金刚菩萨藏啊，就系指刚才所讲呢个十地菩萨，以呢个金刚波野妙智嘅力量，空化晒个底蕴，达一心实相本体嘅道理啊！更得到呢个守灵三昧嘅禅定啦，因此咧就可以 把这三界善思烦恼啊，以降出世嗰啲烦恼嘅习气断尽无余。咁啊，烦恼以降习气断尽无余，就因此分断生死，以降出世就断灭生死，两种果报都空啦。咁啊，点样能够得到烦恼同埋佢个习气，以共二种生死果报得空呢？就是由于十地菩萨啦，以呢个金刚嘅妙智，以共守灵严嘅大定啊，智慧同埋禅定均等，能达呢个中道实相嘅本源，所以能空诸一切烦恼，亦能空诸一切啦生死嘅果报。佢话果生灭空，或呢就是法灭的烦恼，若无烦恼话，就绝对不会造罪业的。咁啊，此中嘅话，亦即是系无明，乃系讲呢个出世嘅变生死之因。果咧就既然烦恼发业造业啦，一定系得到呢个果报，就包括界内同埋界外一切嘅果报，即系呢个变业生死果。咁一个生灭空咧，就系、是、在呢个无相道中、无碍道中啊，即系在呢个修道位中了知三界若因若果，乃至到出世若烦恼因，以共咧所得呢个变业生死果。佢虽然系好微细，心里边念念生灭，但系由一个本性空故啊，点样会得到本性空呢？就完全咧一个波野政治嘅力量，所以佢就话果生灭系空啦。在呢个《璎珞经》里边讲，佢话等觉菩萨同埋妙觉佛果啊，不过咧系一念嘅生灭唔同，点解呢？妙觉成佛就是最后一份生相无明的已经断了，就等于说一切烦恼断尽无余了，就成妙觉佛果。等觉呢就提妙觉，比十地菩萨高了很多，那么他就只是差最后一念的生相无明未断，未曾破最后一念的和合的，所以未曾达到呢妙觉果位，所以等觉仲有一念最后生相无明，未曾究竟破和合的，就是以这个妙觉佛果啊，已然断尽生相无明破和合的呢，其中的分别只不过烦恼话，亦不管是生死的果报啊，等于话呢一切的生灭法若因若果呢都全部是不可得，因为呢自性本空故，它有果空，因空故空，有果空呢就是变业生死空，因空就是变业生死之因空，这个果是属于苦谛，这个因呢是属于集谛，现在是有果空，因空故空呢，即是说若因是若果，因既然是没有了，果报亦都空了，所谓因亡则果丧了。那么以上呢这个演化性空已经是讲完，沙婆耶亦空，灭果空，或前已空故，佛得生无为果，自然的非自然的虚空，沙婆耶果空也。咁啊，向下呢一段咧，就系明佛果嘅清净法，本性亦系空，凡系有染有净，都系对待法。既然我哋明呢个生死染法空故，对生死演法而说这个佛果的清净化呢，亦复是不可得， 若掩若靜都不可得啊，先至顯出實相般若嘅本體啦，所謂無相無不相，然後先至叫做正正色色啦，係富佛果。第一句薩婆耶空，薩婆耶係印度話、中國話，佢哋一切智啊，就係佛嘅智德。滅果空咧，就正不生不滅嘅菩提佛果，係屬於佛嘅斷德，係斷盡一切煩惱啊，而成佛道。咁啊，佛嘅功德雖然係無量啊，我哋縮埋佢咧，就不出呢個智德，即係薩婆耶嘅一切智，以共呢個斷德，即係滅一切煩惱而得到呢個佛果。即係話空咧，就係話唔單可斷個煩惱係空，能斷煩惱一切智亦都空。斷咗煩惱而所證呢個不生不滅佛果提亦都空啊！所以話薩婆耶空咧，亦可以話菩提道空；滅果空咧，可以話涅槃道空啊！即係菩提涅槃，兩皆空也。就係講菩提涅槃咧，本體係如此，根本咧係無一切嘅演化之因，亦無一切演化嘅果，究竟清淨，連正相亦不可得。個畫前以空故啊，畫就係講呢個五字煩惱。咩叫做畫前以空咧？就是佛證得這個佛果菩提，這個五住煩惱早已空了，所謂超出眾人之外，這九法是獨尊就名為佛。亦可以說呢，畫前以空呢，即是說這個畫的本性，這個煩惱的本性本來空，本來寂靜，我哋不斷煩惱而得到菩提涅槃。所以《摩經》裏面講個不斷煩惱即是涅槃法，就是即煩惱衝，就是涅槃。所以佛咧對於呢個五住煩惱啊，即五住煩惱之中，五住煩惱本性空故啊，根本空，所以叫做畫前如空。個佛得三無為果，自然涅槃，非自然亦虛空。咁啊，呢四句話咧就解釋佛果空啊。咁啊，佛果我哋分三種，一種叫做自然滅，一種叫做非自然滅，一種叫做虛空滅。第一句佛得三無為果，就係一種舉出佛果得三種無為果，係一種標出佢呢個名。咁啊，邊三種無為果咧？第一叫做自然滅，自然滅咧就係擲滅無為個果部。點解咧？就以波耶嘅正知嚟到源於呢個煩惱本空，因此斷諸煩惱而得到呢個無為果部。所以稱為佢哋擲滅無為，以呢個正知波耶正知嘅選擇，知道煩惱啊係呢個生死之因，因此咧就斷盡呢個煩惱啊，而得到不生分別清淨寂滅嘅無為果，咁就叫佢哋擲滅為。個非自然滅者就第二種咧，叫非擲滅無為果。就是說佛了解自性清淨，本無煩惱。既然煩惱就是菩提，就不需要起念，以這個波耶正知來做個選擇，知道煩惱是生死根本，然後滅煩惱正無為。因為不需要以這個波耶正知来到个选择断烦恼而正无为果， 能明白咧，即烦恼就是菩提，所以我就叫佢做咧非自然灭，亦系叫做非杂灭无为果。咁乜嘢叫做虚空咧？就叫做虚空无为，就系讲呢个真如本啊，亦系本经三种波耶中嘅实相波耶。实相波耶中道佛性里边，本体同于呢个虚空，所谓一化都不可得，系一尘不二物。咁啊，自己明白呢个本性、佛性、中道实相如虚空，所以称佢为叫做虚空无为果。沙婆夜光也。咁啊，呢一句呢就系、是、一种结佛嘅三无为果空，亦即是呢系沙婆夜果空，就系、是、佛果的本体空。一善男子若有修习听说，无听无说而虚空，法同法性，听同说同，一切法皆如也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就系、是、答复啊，劝我哋一个学菩萨嘅行者度众生之时，冇能说所说，无能听所听，若能若所，若菩萨若众生啊，都系如虚空同于法性一入。本体空故，咁就唔系叫做护佛果啦。佢若有修习听说，佛话善男子啊，如果有一个人行菩萨道之时，佢一定咧有呢个听法众生，亦有能说法嘅菩萨啊，以共有所说种种嘅教法，咁啊呢种菩萨道啊。就以呢个波耶真智系相为，咁啊点样先至唔以呢个波耶真智相为呢？佢话无听就无说啦。当你说法度众生之时，冇呢个听法嘅众生，啊亦都冇能说嘅菩萨，亦都冇所说种种嘅法门，咁啊如度生啊！就名为叫做真正护佛果，名为叫做真正咧绝代嘅波耶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啊，不敷说者，无法可说啊，就是名叫做说法。因为诸法本空，既无我人众生者啦，仲边处有能说法呢？既无能说法，都亦无所说法，因为本体空故啊。波耶的妙法，波耶的实相，一切众生本具，就何需要有能说有所说呢？在这个《维摩经》里面讲的敷说法者，就无说都无意，其听法者都无闻无得，就已经更加清楚了。他说说法的人无所说，亦无所开示的妙法，其听法者呢，亦都无闻，亦都无所得，一种什么法？就是表示啊，《维摩经》的不二法门，既称为不二，当然无能无所，亦无正法，亦无根俗，因为本性空故啊。只要一念悟，一念就是觉啊，念念悟，念念都是觉。何来这个能说所说呢？又如这个大波耶经里面讲，他说听就以如幻人听，说呢就以如幻人说，所以说无说就亦无听，因为能说是如幻，所说亦是呢，所听的亦是如幻，因为本性空，本性寂灭故，所以说如虚空啊。咁啊，呢一句咧用个譬喻嚟到证明，虚空既然讲佢系空啊， 都話明係空啦，咁啊邊處有一物可得呢？作為一無所事，亦都一無所止。就譬如上文所謂無說無聽啦，方是係波耶嘅政治。若果話有聽有說呢，就不名為叫做波耶政治啦。點解呢？法堂就法性啊，聽同說同，一切法都皆如啊。法同法性，第一個法字乃係如來所說嘅教化，佛所說嘅教化乃係無說而說，說而無說啊。如同咧呢個真空法性一樣，《所謂摩經》亦都講啦。他说法同法性入诸法故，佛所说教法同于这个法性不生不灭，所以凡有所说都是妙契不生不灭的中道实相，才是有这个听和这个说呢？听同的说同，若听即是众生听法，咁啊即系人啦，如果众生啦，我啦，说就系菩萨或者诸佛说法教化众生啦。咁啊呢句话咧，不管能说嘅诸佛菩萨啦，以个受教化嘅我人众生，都系本性空，同于法性啊。咁啊，既然同於法性係如不動啦，意思話一切法都皆如啊。既然能說所說，若諸佛菩薩、若眾生人我啊，不同一法性而虛空，虛空不動，就是係如如中道實相。所以話一切法都皆如啊。咁啊，一切法既然係皆如，而且空也不动而，所以名为这个叫护果。因此本经呢就是叫做护佛果，亦名叫做空品，就是一切佛皆空，名为叫做护佛果。大王若菩萨护佛果为若此护波若波罗蜜为护沙婆耶，十力十八不动法，五眼五份法身，四无量三一切功德果为业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形上文啊，嚟到解释嘅。因为最初呢一品开始嘅时候，咁啊就十六大国王同时咧就问法啊。怎样叫做护国土因缘呢？即是怎样才能得到国土啊？灾障不生，人民安乐呢？咁佛呢就同佢讲啊，佢话如果你想护国土，一定呢就先要护佛嗰因缘，护十地行因缘。点解呢？若是整国嘅人，包括十六大国王、十六个国家的人，如果人人都受持波耶波罗蜜甚深的道理，那么以这个波耶的妙力，以这个三宝的力量的加倍，那么国土就自然清净了。那么所以当时这个波斯匿王又再进一步问法，那么怎样啊护佛果呢？咁啊，点样护呢个菩萨行呢？所以佛就答复佢啊，点样叫做护佛果呢？就系话你要明白诸法皆空，若染就若净，若因若果，一切法皆是如如不动，就名为叫做护佛果。所以话大王，菩萨修护佛果都为此而刚才所说，你想护国先要护佛果，护菩萨 十地的恩行。若人人受持波若波罗蜜妙法，国土之人啊，人心向善，人心向善，所以灾障不增，亦然后达到啦富国土安宁。所以佛话得大王，菩萨修护佛果得就如刚才所说，明一切佛皆如，一切佛皆空啊。因为空故，人嘅思想咧就冇咗呢个斗争，冇咗呢个人我是非。到时国土不富而是富啊，人民不安都而是安啦。个富波嘢波罗蜜者，咁啊呢一句咧就讲富因。咁啊富佛果，既然一切法空，一切法如，当知富波波嘢波罗蜜啊，你就因地中修啲波嘢波罗蜜咧，以呢波嘢正是诸法体空故。就名为呢个扶因，佢为扶沙婆耶，咁啊呢一句咧就扶佛果沙婆，即系一切智啊，即系佛果嘅别名。个意思就系话咧，要明其因，先至成其果；要明白因，所谓无别因啊，因为有果故而显出呢个因。但是果就无别果，由因然后才明白这个果。所以我们富因就即是这个富果，所以说是名富波若波罗蜜者就是富因，富沙婆耶者名为他的富果。十力十八不共法，五眼五份法身四无量心，既然富因富果，咁啊，佛果有啲乜嘢功德咧？就係話十方諸佛如來所證嘅實相波羅蜜啊，有啲乜嘢功德啊？咁啊，我哋下邊就解釋有十力十八不共法五眼五份法身，以共咧四無量心。就須知道咧，佛説法度眾生嗰種嘅慈悲。亦是翻译经典的大德高僧啊，对于呢我们人一种的慈悲。为什么呢？逢是讲出富佛果，那么既然成佛了，一定有种种的功德呢。而我们一学教听经信佛的人，就因为常常研究佛，或者听经，或者自己睇经啊，明白佛有咁多嘅功德啊，然后先就可以生起我哋一个信心啦，去学佛、向佛、求佛道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十力啊？十力咧，第一叫做是处非处之力。就是说佛一知道一切因缘果报，作善业得善果，那么有处啊，善因善果，因果相符。如果说无恶不作的人呢，除了善事，一切坏事都做尽了，那么恶业重呢，这种人想得到这个好的快乐的果报啊，是无有善处啊，因为因果就不相符。恶因就如何能得善果呢？所以名为叫做非处，佛的智慧呢，是处就因果相符，以共非处的因果不相符，都能够知得清清楚楚，为众生已，就叫做是处非处之力。第二，第三世业报之力，佛以智慧知一切众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昧中起烦恼、造罪业、受果报，所谓三世流转、轮回不息，佛都知得清清楚楚。第三，之前三昧之力，佛呢以智慧故知道所修的禅定、若浅、若深，如何的次第都能够了解明白。第四，知之根胜劣之力，就是佛以无碍的妙智 知道众生呢边一种人的根性是猛利，边一种的众生呢根性呢是愚劣，所得到的果报是大果或是小果，佛都能了解知得。第五，知种解智力，咁啊知得众生呢在呢个轮转当中啊，有啲乜嘢嘅喜爱，有啲咩嘅习性，都能够明白。第六，知种种嘅智力，咁啊知道众生呢有种种界分不同。第七，系知道智处智力，知道呢个六道众生所作呢个有为化，就当然在呢个六道轮回，亦知道众生呢而修呢个出世化，就可以证到呢个不生不灭嘅无漏果。若世间要用出世间嘅因果之化呢，佛都能知。第八，就是天眼无碍之力，就佛天眼知道众生呢生与共死，在生之时端正或者呢是丑，作善亦或作恶，佛以天眼呢能够明白了了。第九，是宿命无碍之力，佛呢能够知得无量劫以来一切的众生死死生死精心明睡若苦若乐，乃至受了穷通，佛都能知。第十，是漏尽无余之力，就是佛呢自己永断烦恼，永断习气，永断生死，但是亦都知道众生呢若是修行，亦能永断无明习气了生死。咁啊，乜嘢嘅十八种嘅不共法呢？就系讲佛呢嗰啲功德智慧超越咗九界，十八界中佛呢系为最尊，所有呢啲十八种嘅功德呢，不与凡夫共，亦不与呢个二圣共，菩萨呢也只不过随分证。咁啊，第一就叫做身无失啊，就系、是、十方诸佛。九修既定位慈悲功德圆满，烦恼已无失。第二口无失，佛具足无量辩才。